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这儿四位，给这儿训水，这儿囊定，这儿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我们还是接着来欣赏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传统单口相声里的经典名段《君臣斗》。 刘墉到门房一坐，这时候三位王爷跟和珅压着罗垛子来了，王爷三顶大轿，和珅就不能再坐轿了，他骑马在前面当银马，来到东四李氏胡同西口，这儿有一块石碑是太后给立的，因为刘墉的父亲老中堂刘统勋是三朝元老，正下这块碑上边刻着文官至此下轿，武将至此下马。三位王爷一瞧，下来吧，下轿下马，步行往里走，和珅头前带路，三位王爷跟着。七王八王倒没什么，九王不行啊，怎么他太胖啊，走道得俩手托着肚子，他累得慌。哎，哪个门啊？哟，怎么两边摆这么些家具啊，架几案书桌太师椅还有水缸火炉子。哎，和珅呐，咱们不是上罗锅家吗？怎么把我带到破人事来了？哎，王爷您别急啊，就到了，这到了。哎，瞧见张成了，张成一瞧三位王爷来了，赶紧跑过来，给七王爷请安，给八王爷请安，给九王爷请安，给何中堂请安。九王爷说，罢了罢了，你们这怎么了，摆的这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谁家的呀？张成说，都是我们中堂府的。哎，不是说后天才腾府呢吗？干嘛这么早搬出来呀？不是为腾府，是为卖钱。卖钱？卖钱干嘛？是没盘缠钱，透路费。嗨，别现眼了，这么大的中堂卖抄家伙凑盘缠呢，别卖了，把刘墉叫出来，告诉他万岁爷让我们给他送30000银子路费，快着让他收银子吧。然张成刚要往里跑，刘安一拽他，冲门房一使眼色，那意思你往哪儿跑啊，中堂不是在门房呢吗？感情王爷跟他一说话把他吓晕了，一拍自个儿脑门，嘿嘿，我真是的。九王爷在旁边一瞧，这俩小子挤鼻子怒眼，又拍脑袋，哎，有什么毛病啊？是怎么着？张成、刘安俩人站齐了，冲里头一块喊上了：“跟中堂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三位王爷给您送圣上恩赐的30000路费银，送银子来了。”哎，对了，还有何中堂，哦，忘了说了，差点把他给忘了。这刘墉在门房听着真知的，刚要出来， 哎，对了，还有何中正，哎，他又把脚缩回去了。和珅也来了，哈，不定怎么回事呢，崩一崩吧。这张成、刘安喊了一遍，一瞧没动静，嗯，喊第二遍，跟中堂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三位亲王跟何中堂给您送银子来了。一瞧没信儿，又喊一遍，三位王爷跟何中堂给您送银子来了。连喊了三遍，俩人一对眼光，哎，没信儿，走。九王爷一瞧这俩小子，这什么毛病啊？和珅呢？到你府上也这么回事吗？和珅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嗯，没有，没这么回事的。等了半天，九王爷拖着大肚子受不了了，嗯，怎么还不出来呀？我说和珅，他们这儿你来过吗？和珅说：“我来过呀，他这府没有多深呢。”九王说：“不成啊，万岁还在那儿等着咱们回朝交旨呢，干脆咱们往里闯吧，我头里有，闯出村来有我呢。”四个人进了二门，转过影来，九王一瞅，差点气放了炮。怎么，张成、刘安俩人坐小板凳上下上棋了？哎，让你们回事，怎么下上了？刚才刘墉不是嘱咐他们怎么气人怎么办吗？张成一回头，冲九王一笑：“嘿嘿，怎么样？来一盘？什么来一盘啊？让你们回事跑这儿下上棋了。”张说：“不忙，不忙，你们不忙，我忙。”张说：“好好好好，什么，拱卒。”九王爷过去就把棋盘给踢了，让你们回话不回话？哎，跟王爷回了话了，回了。他怎么不出营呢？哎，出营了，出营了，我怎么会没看见呢？那不是在您身后头呢？胡说！趁后头我回头，刘墉还真的在地下跪着呢，穿一身山东剪绸的裤褂，山东造鞋，腰里系着搭包，也没戴帽子，摇头晃脑直叹气：“哎，这年月啊，事在人情在，如今呢、啊、官丢了，三位王爷来了，我们这儿跪着迎接，愣装着看不见。”九王爷说：“咱们可别亏心呢，我们就那么势利眼吗？你跪着迎接，我们会都看不见。”刘墉说：“张成喊头一嗓子我就听见了，他喊第二声我就出来了，他喊完第三声往里跑，您四位进来的时候我就跪这儿迎接了，不然怎么会在您身后头呢？”“嗯，你准在门后头呢。”“没有，我在门房呢。”“嗨，这么大中层躲在门房干嘛呀？”“门房有个后窗户，我扒那儿往外看着点儿那堆破烂，别让人偷走两样。”“嗨，得了吧，没人偷你别现眼了。如今那万岁恩赐三万路费银派我们哥仨跟何中堂给你送来了，你赶紧收银子吧，我们还等着回朝交旨呢。”刘墉说：“那好，我收银子，你们几位到书房歇歇腿，喝碗水。”七王八王说：“那不用麻烦了，主子还等着我们复旨呢。”刘墉说：“既到我这儿来了，怎么也得到屋里坐会儿啊？难道我丢了官了就不配再跟您几位一块儿说会儿话了吗？”七王八王没说话，九王爷他累得受不了了：“嗯，罗官说的对，他收银子也给回子呢，咱们也不能在这儿站着等啊，到他书房喝点水歇一下。石安，你头里走。”到了书房，刘墉抢前一步一撩帘子，九王爷往里一迈腿还说了：“对，里边待会儿多好。”“呵，怎么这么呛得慌啊？”“是啊，刚燃完一簸箕炉灰嘛。”“哎，怎么这么骚啊？啊，不是桌底下还搁着一个尿缸呢吗？”“我说这是书房啊，是茅房啊。”刘墉冲张成、刘安就骂：“你们这俩小子怎么拾到的书房啊？看见了没有，王爷挑眼了，嫌脏。嗯，是脏点，瞅瞅桌子上这土，快拿掸子来掸掸。”有王说：“别掸了，一掸又全扬起来了，真累啊。” 七哥，您坐那儿，一指那个小板凳。大哥，您受坐在那儿，我就这椅子了。他胖啊，一眼就瞧上那靠墙的破太师椅了。他哪知道是三条腿啊？我就坐这儿了，咔嚓，这个大屁股墩摔的，好家伙，都站不起来了，手扶着墙慢慢往起蹭。心里头这份难过就甭提了，难过什么呀？人家知道的是他这椅子不结实，不知道的还说我这王爷怎么这么没品呢？肉大身沉，把人家椅子给坐坏了。照常理，刘墉应当过去把王爷扶起来呀，可他没有，转身给张成一个嘴巴，跺脚埋怨上了：“张成啊，张成，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们家就这椅子还值俩钱儿，昨天来一个收破烂打鼓的，给两吊四，我说卖了吧，你不卖，愣说值四吊八，你瞧瞧，如今让我也一屁股给坐散了，不用说四吊八呀，两吊四也没人要了。九王一听就火了，哎，罗官，你这是说他呀，是说我呀？什么两吊四、四吊八的，不要紧，本王我给你500两。刘墉也真拉得下脸来，谢谢王爷，您要是爱屋里还一把呢。哦，我这王爷收破烂来了。刘墉叫张成快把那把好太师椅搬来给九王爷坐。搬来了，九王爷刚要坐又站起来了，这不是三条腿了吧？哎，都吓出毛病来了。行了，你们快收银子去吧。哎，好嘞。张成、刘恩，给王爷沏茶去。张成刚要走，刘墉又把他叫住了，回来，不问清楚了就走，这是给王爷中堂沏茶，得使那个好茶壶、好茶碗，顶好的茶叶，明白吗？张成、刘安心里明白，顶好的就是顶坏的，可哪儿找顶坏的去呢？找去吧。俩人到堆破烂的屋子一瞧，有一把大瓦壶，行，就是他吧。在地下捡了四个粗黄沙碗。刘顺那儿有茶叶沫，刘师傅，我用点茶叶。刘顺说：“随便抓，这土味可不好。”成，我来量吧。齐成一瞧啊，不上色儿。一抬头，墙上挂着一个破草帽，多日没人戴过了，烟熏日晒的都成了古铜色了。得了，就是他吧。伸手摘下来，又焦又脆，线也都糟了，劈下来两圈一揉搓都成了沫了。打开壶盖搁里头了，张成提了着壶，刘安捧着碗进了书房，往桌上一搁。九王一瞧，嘿，这壶真够意思，不知是哪朝的，准是出土的。嗯，这碗像送的，其实不是送的，是捡的。张成、刘恩把壶碗放下，往后一退，站边上了。和珅一瞧，茶来了，怎么不管真声啊？王爷能自个儿倒茶吗？我来。他过来拿茶碗，刚要端茶壶，刘墉说：“搁下，搁下，搁下。”和珅一愣，何中堂，您歇手，这不是在我家呢吗？王爷要是到您府上，您给倒茶是应当的，八戒差事嘛，别说倒茶了，就是给王爷洗脚我都不管。哎，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他们不到吗？我到，他们不到，他们不敢到，是我不许他们到。要是您何中堂一个人来，他们可以到。王爷喝茶，他们倒，他们配吗？王爷喝茶就得我倒。虽说现在是老百姓了，可我不是当过中堂吗？我倒呢，王爷怎么也得多喝两碗。嘿，刘墉啊，损透了。说着话，倒了碗茶，双手递过去：“您喝茶。”这破草帽圈啊，还真上色儿。闷了这么会儿，倒出来酱紫色儿。 我到王爷准多喝两碗，哎，您尝尝。九王爷接过来心里挺高兴，对，他们底下人都不配，就得忠诚给我倒，尝尝。他也真渴了，接过来就喝，这口茶刚一进嘴，舌头就木了，喝，又苦又涩，一股子油味冲脑子，喝不下去，可也不好意思吐出来，他含在嘴里打扁儿。刘墉一瞧又有词儿了，瞧王爷喝茶呀，就得我倒，好歹他得多喝两碗。你们瞧这茶对王爷的口味，王爷都舍不得喝，在嘴里咂滋味呢，唰！九王一听就喷了，我还咂滋味呢，舌头都木了，这是什么茶呀？张成说：“跟爷回，这是真正的圈茶。”圈茶，草帽圈泡的茶，可不是圈茶吗？行了，我们也甭喝了，你快收银子吧，我们好复旨。是。刘墉带着张成、刘安出了书房，来到后院。张成说：“罗垛子在前院呢。”我知道，银子先不能收。哦，我把皇上参高兴了，给我送银子。他怎么这么待见我呢？这要是不待见，就是不大爱见。嗯，这里边不定是怎么回事呢。这银子搁那儿跑不了，我得找皇上问明白了再收。你们俩呢，看着三位王爷跟何中堂，说什么也别让他们走一个。张成说：“哟，我们拦不住啊。”哦，怕拦不住啊，那好办呢，找挂锁链子，弄把锁，把书房门锁上。那他要踹门呢？踹门，拿根擀面杖，谁踹门敲他怀子骨，拧锁，帮他手脖子啊！大王爷，干脆您呢先把我剐了得了。您别看拿话气他，我敢，真打我不敢。不要紧，有什么篓子我顶着呢，行了吧？您真顶着就行了，啊，这回不害怕了吧？怕倒是不怕了，就是有点哆嗦。反正就是别让他们走了就对了。那王爷要找您，我们怎么说呀？就说呀，大热天几位来送银子，我们中堂过意不去，得招待您几位吃饭，亲自去打酒去了。上哪儿打酒去了？粮乡。好嘞，您去吧。刘墉骑着穿草马进宫了，刘安弄挂锁链子来把大锁，张成拿了根擀面杖，俩人一嘀咕，这门怎么锁呀？没法跟王爷说呀。王爷，我们中堂怕三位走了，让我们把您三位锁屋里。哎，这不像话呀。刘安说，这么办，咱们进去还是拿话气他，只要王爷往外一轰咱们，哎，借这个劲儿把门倒着一带就锁上了，怎么样？行，商量好了。刘恩把锁跟链子藏在身后头，张成把擀面杖往袖口里一顺，进了书房了。王爷您喝茶吧？ 不喝。 那您抽烟吧？ 九王爷，嘿，还真想抽烟了。 好，拿来吧。 哟，不行，我那烟袋棍丢了。 嗨，那怎么抽啊？刘安说，还是使我的吧，我那个紫铜锅，乌木杆，翡翠嘴儿，别人呢，嗯，我还真不借，也就是王爷您。 好，拿去吧。 哟，也不成，我那烟袋啊裂杆了。嗨，你们这是倒着班去，我出去。这就等这句呢，俩人退着往外走，顺手一带锁链子一穿，哗啦咔嚓，九王爷正生气呢，没理会。和珅一听，嗯，不对，王爷坏了，哗啦咔嚓。九王爷还不明白，什么哗啦咔嚓呀？不是，我听着好像这俩小子把门锁上了。 什么锁门？敢， 就算本爵犯了王法，穿入高墙，也不许锁门呢。除非这俩小子反喽。和珅说：“这可保不齐，罗锅既敢参皇上，他的底下人还不敢锁王爷吗？”本爵我不信，有敢锁王爷的？王爷，这么办，您叫他们要进来就是没锁，不进来就是锁了。好，你听着，张成、刘文。俩人搭话了，什么事啊王爷？有事，你们给我进来。是，有话您接着窗户说吧。干嘛接着窗户说呀？进来。跟王爷回进不去了。怎么了？门锁上了。和珅搭茬了，怎么样王爷，锁上了不是？臭王爷这个劲，开门。王爷，这门我们开不开，没钥匙。钥匙呢？我们中堂带走了。他上哪儿了？我们中堂给您几位预备饭，他打酒去了。你们怎么不去啊？我们中堂怕我们赚他钱。嗨，他上哪儿打酒去了？良心啊。和珅一听，得王爷，咱们打铺睡觉吧，罗贵今儿个回不来了。九王爷急了，别管什么，先开开门，本王要出去，你们这俩小子敢锁王爷。朕爷回，不是敢锁您，我们中堂说呀，大热天您几位来送银子，他心里不过意，要请您三位吃饭，又怕您走了，这才想了个好主意，哎，把门锁上，您呢也别辜负了我们中堂的这份美意，请您先忍一会儿吧。啊，忍一会儿像话吗？开门。这门不能开。什么不开？你敢说三乘不开？王爷，我不敢说，不过这门呢我不能开，现在就是不开，谁说也不开，反正是不开。嘿，和珅说，王爷您听见没有，他愣来了四个不开。本来九王爷就性子暴躁，和珅再这么一煽火，王爷嚷上了，张成、刘文，你们这俩小子再不开门，我可要踹门了。张成啊，把擀面杖从窗户捅进去一豁喽，王爷早给您准备好了，瞧见没有，踹门，敲怀子鼓，拧锁，帮手脖子。什么？你敢？借你点胆子，这就拧锁，你动我一下试试。九王爷把手往外一伸，张成也真愣，照手背上帮就一擀面杖。哎呦，王爷一抖了手腕子，怎么真打呀？和珅在旁边一看，这可是个机会，通他跪下了。王爷，他们这是要造反呢、啊、您乃金枝玉叶龙子龙孙，伤您一根汗毛都归动了龙鳞了。九王爷说，什么动龙鳞？哎，我连龙爪都肿了。 好，听众朋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啊，到这儿呢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吴兆南先生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的精彩录音。

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敲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巡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欣赏吴兆南先生表演的传统单口相声的经典名段《君臣斗》的录音。 咱们先让三位王爷跟和珅在书房忍一会儿，反正也跑不了。再说刘墉骑着穿朝马，那是太后赐的，用紫色的缰绳，这是在清朝啊最高的恩赏了。他进了东华门，来到建亭，把马一拴奔朝房了。虽说穿朝马能直接骑进宫，可也得先到朝房候旨，等太监传旨才能上殿呢，也不能直接往金殿里随便溜达。刘墉上了台阶，刚要撩帘子，正巧俩太监在那儿说闲话。这俩太监一个姓童，一个姓风，合到一块儿就是通风。对，就等着报信儿。这个说童老爷，哎，太监之间啊互相称呼老爷。怎么着风老爷，您说咱们这满汉两位中堂哪位有能耐呀？嗨，那还用说，刘中堂是两榜进士出身，有真才实学，何中堂差远了，就凭万岁宠信走运呗。刘墉站在外边待听，先不进去。哎，童老爷，这天到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退班啊？哎，不是主子等三位王爷跟何中堂复旨呢吗？他们给刘中堂送银子去了。什么银子呀？刚才刘中堂不是上殿把皇上给参了吗？刘中堂走后，和珅上殿给万岁爷出了个主意，让圣上赏刘墉30,000路费银，纸页上写30,000，实际由户部提40,000。哎，那好啊，好什么呀？这叫要命银。怎么？这叫明三暗四，栽赃10,000。刘中堂要是收下，等他回籍的时候，派人在城门口一搜查，多这10,000银子哪来的？这叫贪赃过万，非杀不可。刘墉在外边听到这儿一激灵，心说多亏来这一趟，不然还真悬。刘中堂那人多精明啊，他准不要。什么不要？那叫抗旨不遵，也活不了。哦，这么个要命银呢？刘墉全听明白了， 哼哼一声，溜帘子进了朝房了。俩太监上前给中堂请安，得了得了，快给我往上回一声吧。这就说草民刘墉求见，太监一回奏，乾隆纳闷了，怎么三位王爷没回来，刘墉倒来了？这得问问宣。刘墉跪倒磕头，口称万岁在上，草民刘墉见驾。乾隆一瞧，就一个人，刘墉，三位王爷跟和珅上哪儿去了？回禀万岁，他们四位一时半会儿的回不来，都在我家喝酒呢。皇上一听这个气呀，什么节骨眼啊，我这等你们复旨呢，你们倒好，那喝上了，他哪知道都让刘墉给锁书房里了。乾隆问了，他们喝酒你不陪着上这儿干嘛来了？我问安来了，想问问您赏我多少银子。乾隆说不是四，刚想说四万，一想不对，纸一上写三万两，那个什么不是三万两吗？刘墉说什么叫四三万两啊？看来佟太监跟封太监说的不错，这银子是要脑袋的，可得把他给挑开了，说破了才成。万岁，万岁乃一国之主，怎么也有不实之言呢？这乾隆啊，本来心里正嘀咕着呢，怎么他在银子树上亏得心呢？可假装镇静，你何出此言呢？万岁，明明赏我四万，为何说成四三万两啊？乾隆还装糊涂，啊，是四万吗？不是三万吗？刘墉说是四万，万岁记错了，和珅都告诉我了。乾隆心说好你个和珅啊，你到底是哪头的呀？我问问你，他怎么告诉你的呀？刘墉一瞧皇上认了扣了，一琢磨有嘞，我再编点词儿供供火，把你实话一挤兑出来，这四万银子全归我了，是吧？我们不是喝酒吗，大概喝中堂喝高兴了，悄悄地跟我说，哎，你知道圣上赏你多少银子吗？我说不是三万吗？不是，这银子里有毛病，明三暗四，纸一上写三万两，实际是四万两，其中栽赃一万，等你出城的时候啊，皇上派人截住一查，多出一万两，哪儿来的？说不上来，这就叫贪赃过万，可就把你杀了。我害怕了，我说这银子我不要了。都什么？你不要，那叫抗旨不遵，也活不了。他给我出了个主意，叫我把银子收下，多的一万先存在他府上，往后再说。其实呢，他救了我一命，这一万银子送他也是应该的。不过这银子不是我的，是万岁您的，所以我特来请示这一万银子是给他还是不给他。这一番话说的乾隆气大了，别问了，那四万银子都是正给你的，写三万是写错了。刘墉赶紧磕头谢主隆恩，哎，刚才你怎么不谢恩呢？啊，刚才银子不是不够数吗？好，他跑这凑数来了。话都说开了，乾隆这会儿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怎么了？皇上嘛，金口玉言呢，哪有什么明三暗四的？况且还让人家知道了，他想多说两句，折合折合。刘墉啊，你也不对呀、啊，哪有没事参皇上的是不是？刘墉说，不是我想参皇上，我也不愿意参皇上，可有人挤兑着我让我参皇上。嗯，谁挤兑你啊？嗨，您要不问呢我也不敢说。他是这么回事，今儿上朝我那轿夫上了脚，来的晚了一点，何中堂就说了，你外号叫刘三本，今儿来晚了，准是在家里写折子呢， 你又憋着圈谁呀？我说身为御史言官，执法无私，谁犯法就参谁。乾隆说对呀，这话说的不错，可怎么参到朕的头上来了呢？嗨，话几话嘛。何中正说了，现有一人偷坟掘墓，就怕你不敢参。我问谁呀？他说就是当今万岁，你要敢参我拜你为师，要不敢参你拜我为师。人有脸树有皮，他比我小30岁，我能磕头拜他为师吗？所以呢，挤得的我没办法，这才参皇上的。哦，乾隆这个恨和珅呢，好啊，你拿我打赌玩啊。乾隆说，刘墉啊，你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啊，和珅挤兑你，你也不能参我呀，要不参我你不还是中丞吗？你父亲入阁是中丞，你又入阁又是中丞，辈辈中丞，你们家可算是铁帽子中丞啊。刘墉没等皇上说话口，赶紧磕头谢主隆恩。乾隆一愣，你谢的什么恩呢？万岁不是封我铁帽子中丞吗？啊，这刘墉没容皇上再说话，一伸手就把帽子拿过来了。刚才我前面不已经说过了吗？刘墉的帽子放在龙书案上是倒着搁的，领子朝里，哎，这会儿他就手这么戴在脑袋上了。乾隆一瞧，啊，嘿，你手倒挺快，帽子戴上了，可领子冲前不像样啊。顺嘴就说了，刘墉，你把帽子转过来才算官复原职呢。刘墉又磕头谢主隆恩，哎，你又谢什么恩呢？刘墉把帽子一转，领子朝后了，您叫我官复原职啊。皇上一瞧，哎，得，这官他又讹回去了。乾隆一想，不能说了不算呢，刘墉你赶紧回府，叫三位王爷跟和珅别再喝了，速来金殿交旨，臣遵旨。怎么又称臣了啊？他帽子又戴上了吗？骑马回到李氏胡同，刘安接马一瞧，中堂帽子又戴上了，请中堂来。刘墉问了，三位王爷跟何中堂走了没有啊？张成说走不了，您不是让全给人锁屋里吗？九王爷还真拧锁来的，我一赶明账，大瘦脖子，嘿嘿，打老实了。刘墉吓一跳，张成，你怎么真打王爷？是啊，不是您叫打的吗？是啊，我说他要拧锁叫你打，这个可以别真打呀。中堂，不真打不行，不真打他把锁拧开走了，您回来跟我们要人，哪给您惦记。刘墉一想，这话也对，不能怪你，可九王爷金枝玉叶动不得呀，你是想死啊还是想活呀？哟，中堂，您怎么这么说呀？要是想死，我就把你交给九王爷带走。别介，我不成带走那非把我剐了不可。我想活，想活也不难，就看你有胆子没有了。嗨，王爷我不是都打了吗？还没胆子吗？有胆子就好办，到厨房拿把切菜刀，哦，切把王爷咱们是别别，那就真把你剐了。张成说不宰王爷宰谁呀？谁也不能宰，不宰人拿刀干什么？你呀，到后院把那只大公鸡宰了，鸡血往脸上一抹，装冬，叫刘安前边跑，你攥着刀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骂，你们俩就围着书房转，故意的叫里边听见。这时候呢，我吩咐人喊中堂回府，你听说我回来了，连我一块儿骂，我就有主意了。张成说装风城骂您，我不敢，不敢，我逼着你都敢打，我也不敢骂我，那打王爷是您让我打的， 对呀、啊，骂我也是我让你骂的。哎， 好， 我骂东城，我可不净骂什么呢。哎，这就对喽，你骂的越难听越好。张成还真听话，到后院就被鸡宰了，鸡血往脸上一抹，攥着刀就追刘万。这会儿呢，九王爷挨了一擀面杖，还真给打愣了。他没挨过呀，这手啊还真有点肿。和珅帮着给揉，一边揉一边扇小扇子。王爷，您是金枝玉叶，愣敢打您，真是反了天了。咱们等罗官回来，看他怎么交代。弄不好啊，打他个纵奴行凶，一下犯上，哎，他们谁也活不了。走啊，七王爷、八王爷也都亲眼目睹，不是我和珅造谣吧？罗官说打酒，上哪儿打酒去了？反正得回来。哎，这功夫可不小了。四个人忍着气，谁都不说话了，安安静静。就听刘安喊上了：“不好啦，张成疯啦，拿刀要剁我呀，快来人呐，救命啊！”刘安一边跑一边喊，张成就在后边举着刀追。刘安，你这小子往哪儿跑？我非宰了你不可，宰了你我再请你喝酒。嗨，那还怎么喝呀？俩人喊着围着书房转圈，就是为叫屋里听见。九王爷扒着窗户往外一看，呵，张成满脸是血，手里攥着把切子刀，好嘛，就跟凶神附体似的。和珅呐、啊，怪不得张成敢打我呢，感觉他疯了。多亏刚才用的是擀面杖，要是切子刀，我这手就掉了。和珅一琢磨，嗯，不对呀、啊，刚才从书房出去的时候还挺明白呢，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疯了？嗯，依我看呢、啊，张成这里有诈，不像是疯。七王八王也瞧见了，嗯，是疯了。你没看见他满脸是血，攥着刀要宰刘安吗？还说什么宰了你再请你喝酒？不疯能说这话吗？疯了，没错，还没错。正这时候就听有人喊中堂回府。刘墉啊装着才回来，刘安一看嚷上了：张成，瞧见了没有，中堂回来了，我禀报中堂揍你。张成一葫芦脸上的鸡血，指着刘墉就骂上了：什么中堂啊，还南堂啊，不就是刘罗锅吗？我不怕，刘罗锅你过来，我一脚把你罗锅踹直了。刘安过来说：中堂，张成疯了，把王爷打了，还要拿刀剁我，您听他还骂您呢，说要把您罗锅踹直喽。刘墉一听，哎，你就别重复了，赶紧问，你说把谁打了？张成把王爷打了。啊，这还得了，琢磨琢样的直跺脚。来人呐，快把这奴才捆起来。是。刘安带着四五个人偷着冲张成一使眼色，抹肩头拢二背就给捆上了。张成这下骂得更凶了，逮谁骂谁。刘墉吩咐把书房门打开，进了书房。和珅一看吓了一跳，怎么帽子又回来了，心说要坏。刘墉过来挨个给王爷请安。九王爷说：刘墉啊，你们爷们儿够可以的呀，你敢参皇上，你的底下人就敢打王爷。呵呵，我瞧你们呐，是要造反啊。 不敢。 您不是不知道，参皇上是会跟何中堂打赌，不还是您做得保的吗？九王爷说：哦，这事还怪我，那个张成竟敢棒打秦王，是怎么回事啊？ 王爷， 张成疯了，您是王爷，奉子龙孙，金枝玉叶，但凡要不是疯了，借他胆子也不敢动您一根汗毛啊。不过呢，您放心，我绝轻饶不了他，一定得给您出气。你甭管， 再者说您这么大的王爷还能跟疯子一般见识吗？七王八王一边也是对，可不是吗？要不是为打赌，也不至于参皇上啊。这张成要不是疯，也不敢乱来。罗锅既然把他捆上了，必得重办他。得了，这事啊就到这儿吧。九王爷倒没说什么，和珅一想不成，这事不能就这么拉倒了，得给九王爷扇火，让他闹起来。王爷，我看这疯是装的，您想张成要真是原来就有疯病的根儿，刘中堂能让他管事吗？再说刚才还挺好的呢，怎么着打了王爷他疯了？您琢磨琢磨这情理。九王爷想了想说，刘墉，你叫刘安过来，我问问他，张成是有打多阵风的。刘墉把刘安叫过来，刘安啊，王爷问你，张成是打多阵风的，你呢别害怕，要实话实说，听明白了没有？这刘安一听心里就明白了，中堂嘱咐我实话实说呀，那意思就是越撒谎越好。跟王爷回，张成小时候吃良药吃多了，留下这个病根。他这疯病啊，是一着急就犯，他一犯病麻烦大了，是花钱不知多少，说话不知颠倒，睡觉不知吃早，吃饭不知饥饱。哎，你贫不贫呢？不是王爷您别着急，他这疯劲儿就这一阵儿，待会儿就能好了。哦，那得多大功夫啊？没有多大活儿，也就三天 啊。三天， 刚才您不是把太师椅坐坏了吗？我们中堂一生气不是打了他一个嘴巴吗？这下把他病根勾起来了。王爷，哦，又是我惹的啊。回头跟和珅说，看来张成啊是真疯了。和珅说，不见得，王爷，我有个主意能试出真疯假疯。 怎么试啊？ 咱们把张成叫来，捆上脚，松开手，让他迈不了步，问他认打认罚。他要说认打，您就说乱棍打死。他要不怕死，那是真疯；要是怕死，说认罚，让他给您磕仨头，只要这仨头一磕，行了，甭问，一定是假疯，没别的说的，捆起来带走。您怎么处置就在王爷您了。王爷说，对，好主意，来，把脚捆上，手松开。我问问你，你棒打亲王，罪不容恕，如今你是认打呀，还是认罚呀？张成一点不含糊，一拍胸脯，上来个先打后罚。好，打就把你乱棍打死。行，打死再罚。打死还怎么罚呀？你要认罚呀，你就给我磕仨头，就算赔罪，听见没有？张成愣了愣，说，好，认罚。和珅高兴了，准是假疯，磕完了头就捆。张成脚捆着呢，双腿一跪就磕了仨头。和珅刚要叫人捆，张成站起来了，用手一指九王爷，小九子，该你磕了。哎，他又疯了，快快快快把他拉走。和珅还有点不死心，王爷，我总觉得不是真疯，咱们再试试。九王爷急了，还是呢？怎么事啊？我给他磕仨头，他不是真疯，我是真疯啊。他说，七王八王也发话了，得了得了得了，还是什么呀？别捣这份乱了，主子还等着咱们回去复旨呢。罗锅，收一个吧。 好，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呢，吴兆南先生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就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欣赏这段故事啊，接下来的精彩内容。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